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呢出现明显的雨雪天气，结束了145天没有有效的降水的记录啊。截止到11时，那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 1.2 毫米，观象台是 1.7 毫米，城区平均 0.6 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延庆的观测台，降水量是 4.4 毫米，预计呢午后降雪的逐渐的减弱，傍晚前后就结束了。那么降雪后路面呢是非常的湿滑的，能见度呢有些降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建议呢选乘公交车来进行交通啊。那么气温明显下降，外出要注意添衣服保暖，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因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者是有加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下午呢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的天气，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么最后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关于房地产方面法律咨询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么确实这样的机会呢很难得，如果大家关于您家房子方面或者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您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的方式把问题发过来，咱们试着帮您来解决一下啊。那如果您在手机订阅号当中来搜索的话，就要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刚才的那个问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现在各种限购措施真的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呢真的这个合同啊什么全都完了，但是呢限购措施啪一出台，就造成呢你这合同就无法履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情况都是通情达理的，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挺通情达理的，就把这个合同解了，解除了就完了。但是真有那个较真儿的， 真有较真是怎么说都不行，那只有诉讼法律。但是诉讼法律你诉讼的话，这个诉讼点真的是很重要。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黄某和孙某的啊那个例子是吧，黄某和孙某的这个例子，就是孙某是卖房人嘛，黄某是买房人嘛，因为黄某已经给了孙某定金了，当然这个时候突然限购措施出来了，那么人家黄某呢就没有资格买房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怎么都不行啊，跟孙某怎么商量都不行，最后呢这个黄某只有诉讼法律了。但是他诉讼点不对，他诉讼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诉讼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啊。当然要我要诉讼也可能是诉讼这个点，因为我不太懂。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房屋买卖无效，从法律刚才咱们提到是第52条是吧， 对， 就是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对于购房合同违反当前的房地产限购调控的政策，它是不属于这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的，它是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律，合同是实际上是有效的啊。你要从这点来讲，它不合适，所以你要从其他的角度去诉讼它才能够成功。 对， 比如像刚才您提到那个，就诉讼它欺骗，啊不， 这种是解除合同， 这诉讼它解除合同啊。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啊， 对， 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就是诉讼它的解除合同啊，这样还是可以。解除合同完了以后，您那定金啊，那个就得要拿到啊。那刚才提到那个孙某，你就要退人家黄某的那个定金， 对，双方也不需要 这样才行啊。因此呢，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也得到啊一些启示啊，就是广大的购房者在准备购房前，一定要多多的了解呢房地产啊所在的城市的购房政策，不要轻易的签订购房合同，而后啊因为购房政策这个原因导致无法购房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这点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另外就是签了合同以后，如果遇上了调控，双方都不承担违约责任。不过呢，如果有以下的两种情况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一就是购房者在签约前是不符合政策条件的，但是受欺诈或者是诱导签了这个约而买了房的，购房者呢有权解除或者是撤销合同，并要求来赔偿损失啊。但是这里边一定要提醒，就是要举证啊，责任在购房者这一方，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卖方或者是买方迟疑签约导致遇上的调控政策失去购房资格，那么守约的一方有权解除合约并要求赔偿损失啊，这两点就很重要。 对，对，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需要承担责任的。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我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单身了，是北京人，其未成年的子女呢在河北省有一套住房。他就问了，现在还能给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在北京再购买一套房吗？包括二手房。如果不能，等他18岁以后，他本人还能在北京地区购房吗？他的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是单身，是北京人啊，而且他未成年的子女呢在河北啊有一套房。所以呢就是说他问，现在给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在北京还能够购一套房吗？包括二手房。如果不能，等他18岁以后，他本人还能在北京地区购房吗？这个我知道一二啊，就如果你作为北京人是北京户口的话，你现在在外地任何地方购房都不影响你在北京购房啊，这个我是知道的一点。来，您来回答吧。 您说的很对，这个您刚才说的是一个购房政策，那么我只跟你谈法律是吧，这个购房政策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他只要是北京人的话，在北京他可以去买，这个没问题的，没有限制。但 即便是在河北买过房没事的， 但是您这个可能主要涉及的我认为法律问题是啥呢，他是未成年人， 对， 就是您可以以赠与的形式给他买房，但是你不能擅自去处分他的房屋，这个问题可能您在买房时需要考虑清楚。 那就是说，如果我买房写我孩子的名字， 对， 行吗？ 可以 没问题。 对对，你只要北京人，北京他不是指的说非要是成年人， 嗯， 你可以给未成年人买也没问题，嗯，问题只是说， 但是他们我怎么记得好像是说未成年人，嗯，啊，应该是18岁以后这个房子这个人啊，这个孩子就有买房子的权利了。 他那应该说是可以分户，就是说你18岁以后你可以进行一个分户了，分户作为一个独立人了，嗯，那么之前呢是作为一个家庭存在。 嗯， 如果你比如说你家庭内北京你没房子，都是外地房子， 嗯， 是吧， 嗯， 河北你有房子，那么在北京你可以买啊， 可以买， 父母是以赠与的形式，嗯，以他的名义， 就是我可以买，我可以以孩子的名义买， 可以去买， 因为孩子现在身份证什么都有， 对， 可以以他的名义买，没问题，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不用等到18岁 再买，不需要 啊。那如果实际上就是以孩子的名义写他的名字买，其实这个房子就属于孩子了。 对，他只涉及什么问题呢？如果你在孩子成年，因为孩子成年之后孩子可以自由处分， 嗯， 在孩子没有成年之时，这个房子是不能擅自处分的， 嗯， 别人是不得，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嗯，咱们现在的民法 总则，孩子没有处置权， 民法总则原来是民法通则， 嗯， 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这样财产是不得擅自处分的， 嗯， 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可以给他买赠与给他，作为是吧，作为赠与存在， 嗯， 但是说这个房子你将来的话，因为你资金短缺或者说有这种投资行为等的话，想处分他卖出售他，在孩子没有成年之前很麻烦， 很麻烦， 基本上不好出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呐，啊，我给您提个建议啊，就是说您，嗯，在河北有房，在北京买房，这个不影响啊，这个是不影响的， 对对，政策 这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没有成年，就非得要给他买一套房， 对对， 而且要写他的名字，这样非常不好。我觉得一个呢是孩子，说句真心话啊，他还没有成年，一旦成年以后，这个房子孩子是有处置权的， 对， 万一他，嗯，有些什么闪失的话你都控制不了， 他可以自由的卖给任何人， 他可以自由的买卖这个问题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有一点冒险，我觉得其实你 对孩子将来也不一定是好事， 也不一定是好事， 对，好事 啊， 嗯， 还是要鼓励他自己去创业嘛，就是你即便你现在你买了房以你的名义，以后你可以赠给他都没问题， 对， 为什么在他没有成年的时候就非得要以他的名义买一套房搁在那儿，这样真的是不好啊，这个后患无穷，就是一个是刚才我说孩子，那就万一他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啊，你把控不了。另外从您这边也是这样的，以后比如说万一您这边有什么事，你想处置这套房子，你都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房子是你儿女的。 是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对不对。 是的 啊，所以甭说您这个了，我有时候都提醒一些做父母的老年人，不要过早的把这房子就过继给你的儿女， 嗯， 啊，就写你儿女的名字，没必要，你知道吧，即便以后我们走了啊，我们岁数大，百年以后我们走了，再给他们也不迟，干嘛现在就开始过户，你过户以后真的是很多的问题都会表现出来， 是，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您好好想一想，SY 您好好想一想，或者说您的是提您的一位听众一位朋友来询问的这个问题，把我们今天这个所说的一切跟你的朋友去透露一下啊，看看我们说的真的是不是有道理啊。另外呢，一位李梅的朋友他说，将公积金贷款120万购买的唯一房子卖了，这个改善再买，啊，还能公积金贷款吗？能贷款多少啊？啊，他可能是将他可能曾经买了一套房子啊，以公积金贷款的形式，就是贷了120万购买了一套房，他现在可能想把这房子卖掉，然后呢再买一个改善型住房，可能又更好的这个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公积金贷款，他属于是第二套了，应该是第二套。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说清楚，就是说您当时贷的120万的这个公积金贷款那个还清楚没有， 对， 是吧，还清楚没有，如果还清楚了啊，已经还清了，那他现在呢买第二套，买第二就把第一套卖掉，再买第二套的时候，还能够以公积金贷款的这种形式吗？出现吗？ 他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涉及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至于说你这个贷多少或者怎么贷是吧，还有一个是不是视为二套等问题是吧，这个都是说完全按照咱们现在的北京的调控政策走就可以了，这个调控的这个政策一个写的 其实都一目了然， 写的很明确，那都那么几条，你一看就明白了。至于说 银行能批贷多少钱，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能解决的，这是由银行决定。因为银行你也看到了，这个完全是跟国家的政策走，国家政策如果放松了，那么银行可能就昨天还那个政策，可能它突然就可能会松一些，给你的额度可能会就大一些，或者放得快一些。但如果要是国家突然收紧了，有可能给你这个批贷时间延长，然后批贷额度降低，其实就是即便是你当时第一笔的120万，当时也没跟你说一定批你120万，也有可能给你批80万。 对对对，这跟你自己的信用度啊， 是的， 挣钱的多少啊，综合来看的， 对，综合来看的，对， 所以你第二套是不是还可以允许用公积金贷款的形式？具体能够给你贷多少？ 是 啊，这个都是有明文规定的，一查就可以了。 对，还有一个， 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 是对对，它是怎么一个政策？ 这是政策问题 啊。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哈，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呢，再来跟这个律师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他买了夫妻共有房啊，就是这个房子呢是夫妻共有的财产啊，但是一方擅自出售了，但是这个出售这样的情况呢，另一方是不同意的，那么购房人就买不成吗？啊，就是说他们把这房子想给卖掉，当然这个房子是夫妻共有财产，一方想卖，一方是不想卖，那么人家买房子的人就买不成吗？ 这样啊，这个需要咱们详细分析这个案件本身，这个不能笼统去说。你比如说，咱们说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在一方出售房屋的同时，另一方就主动的站出来，明确表达不同意出售。并且这种表达形式已经明确的向这个购房人进行了说明，购房人也明确的已经知道是吧，这个配偶是不同意卖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得买。如果你买了的话，你这行为人家是作为配偶的话可以起诉的， 而且就是麻烦无穷， 可以主张无效的。因为人家已经明确表达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配偶两个人，一个人跟你去签合同买，而且这房子是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对吧？那么呢，另一方呢 不知道， 不说话 啊，不说话， 有的时候很微妙。这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很多，很微妙，他也不说话，他也不出面。然后呢，其实这个情况你可以想想，卖一套房子也是个大事。你说过了七八年十来年的话，另一方他能说他就不知道吗？是吧？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过了七八年了，因为你房子你已经买到了是吧，并且过户了，而且支付了等价，咱们说的等价也不能过低啊，过低有可能涉嫌是吧，涉嫌某种这个恶性，都属于恶意行为了啊，恶意购买了，不受这个不构成善意取得了。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另一方过了多少年，你再去起诉说我不知道啊是吧，他把房子卖了，往往这种情况下说这个房子是追不回来的了。是你只能以去要钱了，和这个配偶去要钱了，对吧？因为配偶把房子卖了嘛。所以这问题啊，你要具体分析，而且这里面要看说这个当中您作为购房人，如果说已经过户了，是否构成了物权法上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如果你构成了，这房子是永远追不回去了。如果说有恶意行为，是恶意串通，比如说或者说是呢房屋价款过低，或者是你知道他这个房子是配偶双方的，对吧，你还故意的去买，那么就有可能还能追回去。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房子如果人家已经结婚了的话呢，即便是这个房本上写的是一人的名字啊，是这个他的丈夫的或者是妻子一个人的名字，你也要征求夫妻双方的意见。 是的 啊，因为这是属于人家的共有财产啊。万一就是只是一个人你跟他进行交易了，另外一个人万一要是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这房子你已经交钱买完了以后，那另外人家那方要闹起来的话呢，后边呢就会有很多的麻烦产生了啊。所以呢，就是购买二手房的时候注意，就是卖家他的婚姻状况，如果已经结婚了，无论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双方还是一方的名下，建议您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让夫妻双方进行签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如果遇到一房多卖啊，房子到底是属于谁？他现在呢可能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好像也得是看很多的情况是吧？ 这个因为一房多卖的情况在这个实践中啊很多，包括北京也发生了很多这样的情况，甚至有的还被追究刑事责任。 嗯， 对房东，因为有恶意的这样带有这种诈骗性质嘛。 嗯， 咱们说，但是咱们只谈民事领域的啊，这样一房多卖，这个首先效率最高的是已经办理登记过户的情况，这是效率最高的。任何他卖过，无论他整赚了多少手，这个效率是最高的，办理过户。 就已经过户了， 过户了、 啊，这就基本就把人定定了。 对，是的啊。第二种呢，这个层级呢是呢，你办理预告登记，就是没过户呢，但是已经在建委挂上了，已经说我要买这房了。对，这个第三个层级呢是呢交房，就是我住进去了，比你不住的，同样的，甚至说你比如说另一方他是早签合同了，后来我是后面签的，但是我住进这房子了，我占优。因为我控制的可能更紧密一些， 嗯， 哎，如果要判的话，判给我，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第四个层级呢是呢，已申请过户，这个就有一点是什么呢？都是咱们申请网签，申请过户是吧？就是我签了这个单子了，申请过户这单了，哎，交过去了，有可能建委那边还没走，正在走程序，走是吧？走这个手续，这过程有可能这个。另外一个第五个是呢，这是要叫呢。办理网签的这预告备案的这样一个在先，这是一个就是说，开始的一个网签，就是最开始的是咱们在一般的是委托中介多一点，就是让中介的话，就是我做一个授权，让他先做一个网签。这个第六个就是合同成立的在先，就是说先签合同的在先。 嗯嗯， 这个可能主要是这么多吧。 对，所以还是您那句话，比如说不管是他。一女多嫁啊，或者是也就是这个一房多卖啊，咱们都不管他，就看这个房子卖的这些人当中，这些人他的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处在哪个阶段？实际上他都是很死的啊。 是的。 如果假如说他卖了五间，这一房他卖了五间，但是先看。已经办完登记过户手续的是哪一家？ 最优的 啊，那如果是人家说已经办了，他 A、那就得了，后边你这 B、C、D 什么的都完了，就先这个房子就给人家了， 对， 是吧？那后面接下来呢，就是说已经办理了预告登记的啊，当然都没有这五家里可能都没有办理这个登记过户的，到这步的啊、有办理了预告登记的是谁？好，那是谁？那就这房子先给谁？啊，所以就是刚才您已经把这几集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一房多卖的现象啊，现在呢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有，啊也有 风稍微杀中一点。 您说这一房多卖，它是什么心理啊？ 我 就想说赚点吗？ 不是，它主要的我觉得可能除了您说的那个说有可能他那房子涨得在就是特别疯狂的时候， 嗯、 是吧、 嗯？ 他为了呢多赚取差价， 对， 可能他这样 可能先卖了一个 A， 对， 然后呢最后哗这个涨上去了、最后他觉得亏了，然后呢就又卖给 B， 对， 卖 B 给的钱多呀。 甚至他考虑说，我即便是给你违约金，因为合同是违约金嘛， 给你违约金我都合适 ，那我合了，那我不卖个币呢？因为他肯定算一账嘛，算一个经济账嘛， 是为利益， 对对，主要是为了利益。还有一种情况呢，纯粹是骗了，说白了就是说，我为了多弄一些钱出来，是吧？我卖给 A， 卖给 B， 再卖给 C， 那 我这三笔钱，当然说价格可以低一点嘛，是吧？三笔钱，我拿着钱，我再干别的去。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第一类的占多， 对，是 啊，第二类呢完全是刑事责任的，都好像都是这个欺骗行为吧， 对，欺诈 的那个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别买到一个一房多卖的，可真的就麻烦了啊！最后你说打官司啊什么的，也许你可能跟其他人一比呢，你还不如人家呢，这个胜算的程度。大啊，那就完了，折腾半天您还没买到这个房。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和原来的房主啊，可能是资信呢、一个比较差，而且可能债务情况不理想，很高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对于一手房，就是说新房啊，比如说在收房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有很多的瑕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拒绝收这个房吗？ 这种情况啊，其实咱们还是得分开来说。如果说是就一般的质量瑕疵的话，那么是不可以拒收房屋的。如果 瑕疵怎么分是 一般的瑕疵的话，如果咱们再进一步的我再描述一下的话，因为这个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直接去这样去描述，但是咱们可以根据法律条文吧，咱们变成白话去描述的话，就是说这种质量问题， 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生活， 或者安全， 安全，对。如果这样情况下说，可以是作为一个我可以拒收房屋。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评估，只是说呢，比如说我装修上裂了个问，墙上裂了个问，是吧？我刚才说的缺了个角，那就有可能你就不能直接说去那个拒收房屋。是房屋你需要收，如果你拒收的话，那么你可能要承担一个相应的成本。比如说，就视为你人家开发商会给你一个通知，是吧？会说什么日期之前。你需要去收房屋，如果你不收的话，那么相关的物业费等等的也给你计算，就是可能就达不到你所认为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就是要正当的理由啊，比如说已经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安全的这样的房子，你可以拒绝的来收楼，但是一般的一些小毛病的话呢，是不能够拒绝这个收房的哈，没有正当的理由。即便是房子可能有些瑕疵，但是这些瑕疵呢，可以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开发商有义务帮你来进行维修， 是 啊，这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啊，看这个瑕疵大还是小，这个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房屋买卖合同啊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了，那委托人是否可以拒绝支付中介费呢？ 这个首先呢，咱们看还得分情况来说，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话，那么是不可以拒绝支付中介费的，因为中介，这个中介居间，他一般上讲的话，就是说为了促进你们双方达成买卖合同这个协议，哎，那么可以说他的主要的居间这样作用就完成了。只不过我们如果细看的话，在有的居间合同中，他会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义务，比如说协助你过户，是吧？或者协助你再做一些其他的贷款等其他的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分析说。这个中介费有可能还包含其他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其他的行为没有产生，我觉得是可以要求适当减少的，但是不可以说不支付。 所以因为这个中介房子没有买成期间呢，中介服务不到位或者是有过错，买家呢应该说有权减少报酬和要求呢他来赔偿损失的哈。 对， 这是可以的， 看中介的这样情况。对， 但是不能够拒绝来支付中介费。 对，但是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说中介和出卖人往往是这个房屋出卖人，他们要串通一起，这种情况我们碰到过，尤其在外地可能多一点，碰到过串通一气。 如果你要有证据， 你有证据，那完全可以退，因为他是恶意串通嘛，是吧？危害我的利益权益。 好的，另外呢，刚才就是老陈，就咱们刚开始来，好像还真不是这个。有一位老陈呢，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问咱们在节目当中的答没答，反正我这是没有看到老陈你的问题啊。我们一上来回答了另外一位叫做小山村朋友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农村老人去世留下来的房子，老人的城市的子女对此有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说让您再说一下，但是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把这个问题再说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能帮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那非常感谢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张树贵律师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我们办公室同事小刘啊，特别苦恼。苦恼什么呢？说出来大家肯定得揍他。就是啊，怎么吃都不长肉。 哎呦， 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过万了，也只够吃饭了，属于典型的月光族。 这光吃不长肉，可能是消化系统不好了。现在生活条件好，就怕营养过剩，天天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越来越多。像你们同事这样的，还真得去医院看看了。 谁说不是呢？看了几家医院了，都说消化系统的问题，需要慢慢的调理，多吃一些养胃助消化易吸收的食物，比如山药薏仁粥、青菜鸡蛋面，还有就是每天一杯羊奶了。 其实羊奶粉啊，最早出现啊在婴幼儿的专柜。 对， 新生儿消化系统没有发育全，而羊奶的脂肪颗粒小，营养又很全面，特别适合小朋友喝的。那今天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林企业是出口多年的羊奶品牌了，厂商建议零售价258一盒，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直接在这里享受 3.5 折的折扣，89一盒，而且呢一次性订购三盒还有特别的优惠，赠送给您价值是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